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浩，北京大学心理系毕业，做过保险，当过调酒师，现在就职于一家幼儿教育机构，客串男阿姨。多年来辗转于杭州、上海、北京，唯一不变的最爱是漫画，正用业余时间创作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繁花》的漫画版。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浩。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是2012年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刚好我读过这本书，所以当我知道有人要把这本背景宏大、叙事细腻的作品改编成漫画的时候，还是心存疑虑的。真看到王浩笔下灰白基调、时代感很强的上海故事，和瘦高个、戴黑框眼镜、透着海派穿衣风格的他本尊时，我想这人和画的感觉还是对的，尤其是他的帅气里还带着一点点敏感和羞涩。繁花是金宇澄201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当年的最佳长篇小说奖、是不是得了茅盾文学奖，也是当年的啊。我看过那本书，画面感很强，讲老上海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30年跨度的这样一些故事。 是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小说是可以用漫画来表达的、 表达出来的。 对、你是怎么想用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是从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漫画的创作，也都没有间断过，那么这个也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遇。其实金宇澄老师他本身啊，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就很有画面感，他像一个漫画家一样，然后他也喜欢画插图，因为他的这个作品就是电影的版权啊，包括话剧的版权等等，都已经被买走了，可是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就是遗憾，就是那个就是容量会比较小，因为电影无论怎样就两个小时， 对， 话剧也是你可以排好几场，但是可能也基本上几个小时的这样容量，所以把他这么一部跨度如此之大、人物如此之多的一个作品，要完整的再以另一种画面感更强的形式呈现到公众面前，其实他也有一个心愿吧，可能就是这两根线的碰撞使得最后这次合作得到实现。其实当时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刘慈欣的三体、我可能那时候还挺倾向于画那个的，就觉得那个 特别刺激，因为更时髦一些、 对 知道的人更多一些，流传度更广一些， 还真是这样。然后繁花吧、说实话他当时刚找我的时候，我可能以前在媒体上我听说过，但我真没看过这本小说，那么后来可能是繁花这个就进入到实质性的谈的一个阶段了，然后我也就进去开始认真的去读这本书了。当我一旦读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整个人像被拽进去一样。以前其实画过很多的东西，就也有这种文字稿转成画面的，包括还给这个房地产的王石画过他的传记，就都是对各种但是这部小说对我来说很特别，就是我会一下子被他给吸进去，就是金宇澄老师他营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就是说他是基于史实那个年代嘛，框架都很扎实，但实际上他这个故事里面还是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在里头的。然后我可能对故事还是蛮挑的，这个故事他到底能不能打动我，其实是在最初的几段里面可能我就会做一个判断，但这个小说就是让我能够一气呵成的这么读下来，我当时也觉得很震惊。 我这有一个判断啊，从我的感觉来说，三体和繁花这两部作品、 对， 如果把它改编成画面的话，比较外向、比较开朗、然后比较畅想未来的人、会选择三体、而比较内向、敏感、容易向内看、往回看的人、比较念旧的人会选择繁花、 也许三体它正好是科幻，又加上它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声誉在那儿，可能会受关注会更高一点。繁花首先它是一部沪语小说，它这个小说很特别，因为我当时在上海也工作过7年，包括自己出生于杭州，所以对这个语言本身不陌生， 文化背景还是挺熟悉的。 对对对，但是呢也许最开始金老师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可能定位的读者群还是他那个年代的上海的那一批人，就像出生于50年代的这样一群上海人，然后他们有一个集体的回忆，所以应该是最初的定位也许是相对小众的。 对，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觉得要选三体的话，可能说的直白一些哈，从商业的利益上来说，可能会更好卖，推广会更容易一些。 对对对， 对， 也许是一种 繁花会更复杂，而且其实画面的表现繁花也更难。 真是这样。但是这个里面就是机缘所在吧。虽然我的第一印象我说哎我可能想试试三体，但是实际上跟繁花一旦结缘之后，我就没有办法扔下它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读历史书的人。繁花它其实是一部非常详实的个人口述史的汇总。就是它里边特别是普通的人民这个阶层人，它其实在整个历史上是缺位的。它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是基本上都还是以比较王侯将相那一类的人为主，但是普通小市民，比方说如果古代一个士兵他如果参加过一场战争，他能留下一些什么回忆录，那我们今天看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但繁花可能就是填补了这么一个空白吧，替一个在历史上不能够发声的群体把他们的声音给发出来了。 所以你还是挺尊重这种个体。 对，因为我就来自于这么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市民的这么一个阶级吧，然后我会想到会把自己的家人的这种经历也带入到金老师这个小说某些人物的身上啊，有些时候真的会非常的神奇。就按理说我的年龄应该还是会距离他的这个故事，对对对，差了好久，可是就是很神奇，就是完全的被他的这个故事所吸进去了。 他的那种氛围，他要表述的东西其实也是不仅局限于他那个年代的， 对对对， 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因为很多的作家写作会过于享受，就是自己把自己带入到这个书中去，然后某几个角色就一看就能看明白嘛。但是金老师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已经可能超过了这种视角，然后是站在一个更宏观，然后更大的为。就是可能我前面说的那种属于这种小乘佛教，就是他修自己。金老师的这个繁花我觉得是大乘佛教，就是渡了一船的人过去。 我看你画的一些已经完成的部分哈。 对。 那个是最后的成品吗？就是黑白色调的吗？ 对，就是黑白色调的。 不会有任何色彩的渲染是吗？ 对。其实有几个考虑。一个呢就是制作的周期。如果画彩稿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金老师的这个原作我当时测算过，因为他的构想是希望把他的原作不要缩水的去呈现出来。 那画出来得画多久啊？ 基本上我觉得以现在这种转化率的话，就是要画2000页的漫画，然后如果200页是一本书的话呢，可要至少要画10本书。然后我现在这一本书我就筹备了快2年时间，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大的一个工程，所以画彩稿的就是现实性不太高，但是它可以作为封面和插页的形式在书中呈现， 就是有的可以点缀一下。其实黑白稿也还好了，因为它那个这本作品它呈现的就是有点泛黄老照片的那种。 对对对，另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原因，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后来在尝试的过程中啊，就发现这种类似于像铅笔加钢笔的这种感觉的反而是更加适合这个作品，然后画着磨合着就慢慢的就选定了这样的一种风格，包括人物的造型啊等等。其实最开始的磨合阶段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相当漫长和痛苦的。 那个画面的气质和他文笔的气质其实还是挺搭的，我看了那几幅。 非常感谢您这么认同。对。从我的角度来讲，原作或者漫画或者电影或者任何其他，它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叙事，就是讲故事，只是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当然这中间会涉及到鸿沟，就是当我要把一些文字变成画面的时候，这里面的鸿沟的跨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方法。 对，其实把一些很大的想象空间把它具象化了。 对的。尤其这本书呢，我就是说不敢说我要画得多么的出彩啊，我首先我要做到的第一步是不能出错，就是里头不能够有那种 穿帮的或者瞎画的，因为他的所有的一切很精确的时间轴都是在里头的。有的时候会精确到什么程度呢？我就举个例子啊，有一次小毛就回到他自己家嘛，他们家住沪西大自鸣钟，那个地点我去考证了，那个沪西大自鸣钟啊，1959年的夏天开始拆除，到1960年年初拆完，所以小毛回家的这段时间应该介于这段时间之内，就是1959年夏天到1960年那大半年的时间。而当时有一本电影叫《磨牙歹》上映，是秦怡主演的，然后他们是去买电影票嘛， 这都是小说里的， 对，这是小说里 的情节。 所以我在考虑的时候，我就必须考虑到，我不能只画一个沪西大自鸣钟，我得画它拆到一半的那个样子。 哦，这么细致。 然后那个是，因为这是我做事情的风格，我就是觉得它既然是这么精确的，那我就得对应到它的那个时间。所以我找资料就是费了非常大的精力，所以为什么第一本书我花了2年时间，其实可能有半年时间在磨合，就是双方在看风格，然后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寻找各种资料。我基本上把上海就是从清末到近代，就是80-90年代的这些资料都就是囊括起来了，建立各种。 起码小说情节当中涉及到的， 对对对， 场景都得去验证一下， 去找到，就尽我的可能嘛。有些可能实在找不到，就要去请教金老师，或者他还得去请教他所认识的这些专家。因为我不想瞎画，我就是说我可能找个老汽车一画差不多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可能里边所有的我都得对应到。 哇，那这个细节考证的部分， 我只能说我尽力而为吧。 这个、太费劲了， 也许会出现一些差误，但是我想基本上以我对于这个作品的这种认真程度，我就做到了，就是我认为的100分吧，我觉得是。 王浩，北京大学心理系毕业，做过保险，当过调酒师，现在就职于一家幼儿教育机构，客串男阿姨。多年来辗转于杭州、上海、北京，唯一不变的最爱是漫画，正用业余时间创作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繁花》的漫画版。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浩。那这部《繁花》你是打算画多少呢？漫画版要出几本呢？ 您说的这个呢，就处到了当时的一个痛点 啊， 因为出版方他有商业的考虑，出版方他说我们就出一本书，然后静老师说我为什么要画漫画？因为这个漫画的容量足够的长，让我这个作品能够不衰减的呈现出来，要不然我干嘛？我电影已经拍了，话剧也都在演，干嘛还要画漫画，费这个力气呢？就是他觉得我必须要不缩水的去呈现，因为里面有他这个作品太容量太大了，就是。金老师的这个行文啊，它像电报体一样很简单。 对， 如果以现在的网络的这个写手的这种注水量去写的话，这本书可以写，我觉得可以写20本这么厚的书。就是我在找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了，因为我是就是会做很详细的功课，我把出场人物就是一个一个往后，我是做了表格的，然后我梳理了一个表，比方说这个阿宝他10岁的时候出场，这是算一个，然后后面等到他15岁了又算另一个，就我以这样的统计口径梳理了全篇能够活动的，还不光是人类，可能有一些动物我也算进去了，对，全都算在一起。那么有一些不好分类的，它是一个群体，我也算进去，就有一个代入，就好像我是在导演，我得去找演员，我每一个我都得安上。那这样我一梳理之后，全篇我就拉出1000多号这样的存在，我全部把它列表，然后给它标注它的一个等级什么的，就好像像一个理工男去梳理一本书似的。 那得对这本书得了解到什么样的透彻度才能列出这张表来？ 花时间吧，因为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但是我有一些笨功夫，然后也许除了金老师本人以及这个他的责任编辑，那我想我是对这本书非常了解的一个人了。 会不会有时候跟做梦似的，仿佛自己就生活在那个空间？ 您知道吗？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我像是一个记者，就是他们的这个人物啊，就好像他们是被金老师找来凑够了一部大戏，然后这部戏太真实了，他就在他的那个故事世界上映，然后他们演完戏之后又回到各自的住处。我的任务是带着我的速写本去挨个拜访他们，比方说扮演那个绍兴阿婆的演员，他可能在那个金老师书里是一个绍兴阿婆，然后他回到他自己那个世界中，他还是那个绍兴阿婆，然后我要再去拜访他，然后听他去讲他的故事。金老师的文字很凝练， 然后人物呢需要我去想，但是我怎么样把它给具象化出来呢？我就得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就好像真的他在我面前去讲他的那些非常就是凄楚的经历，然后我自己会被感动到不行，然后我会去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画下来，画成草图啊，一个个人物，有的时候也许不是在主角上花最大的功夫，反而是一些相应来说做陪衬的那些人物需要去花比较大的心思去把它给显影，像显影剂一样把它显出来。 这么浩大的一个工程，最后跟出版社谈的是出几本呢？ 最后出版社就是在金老师的非常强的坚持之下，出版社说那行，我们先签3本的合同。金老师也很坚持嘛，他觉得这本书你们如果只考虑市场不考虑它的这个完整性的话，要把它浓缩在一本书里，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我其实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对于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性，到后来我意识到了，然后我会因为这种就是加持自己去坚持把它做好吧。 咱们还不说后续，就说眼前的这3本。 对对对， 你这第一本2年时间， 对， 到年底，现在还没画完呢吧？应该预计是年底能完事儿。 应该 差不多。 今年年底画完，然后后面可能年头上再稍微修一修，大概能在春天出版吧，希望。 你看看这个周期，一本的周期就这么长。 对。 你就这些年就基本上 都得 就沉浸在这一件事情里了。 沉浸在这个事情上，对对对。像跑长跑一样。 这个机会成本还是蛮大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漫画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也离不开漫画，然后也很庆幸这个漫画这个阶段也离不开我，我得把它像十月怀胎一样，我得是几十个月的怀胎把它给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对，我还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目前还不指着画画活着，你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没错。 刚才咱们说这么一大套，我想啊， 对对对， 这听众朋友肯定都以为你是一专职的漫画家，但实际上真的不是，业余时间在画而已。 对对对， 这么浩大的工程， 画这个 而且你的经历还蛮有趣的。生在杭州，从小喜欢画画，但是读大学读的北京大学心理系。 对，心理学系。 为什么当初不直接就走绘画这条道？从小就爱画吗？ 哎呀，我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就是生于70年代末，然后80年代读的小学，90年代读的大学，我就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可能没有以画画作为一个正经的职业去考虑吧，就是说 还是学好书画比较靠谱。 对，真是这样，就 是 从小就觉得好像我该好好念书，考一个好的中学，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了此一生就结束了。 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觉得这条路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路走。 对对对，就没有去做过任何的考虑。对，真是这样。就是以前我甚至觉得我在上大学之前是一个不会思考的人，就是所有的决定都已经是不知道是父母做了还是家长做了，反正不是我，就已经都安排好了，我就照着这格子去往上走吧，然后我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往上走。当然这个过程自己也是需要付出好多东西的。但是我觉得到了北京大学之后，让我很开眼的一件事情是，我发现有好多同学不用像我这么费力，然后也能学得挺好，然后他们还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交女朋友，怎么去。然后我除了去可能可怜巴巴的去考了一个分数线，然后上了这儿，我其他什么也不会。我当时就困惑了，我就觉得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可能从那一刻开始，自己去思考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定位吧。 冲击还是蛮大的， 冲击非常大。 突然发现还可以这样活着。 对，而且人家还不用这么努力，就不用这么费劲，然后还已经学得挺好的。 你学得很费劲吗？能考上北大的孩子，从杭州 还是笨功夫吧？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好像特别的睿智啊，我觉得可能就是题海战术吧，就是你做够一人高的题，那你自然就进去了。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那个 也没觉得自己多聪明。 对，就是使劲做题呗。 就像你说画画一样哈，是用的是笨功夫。 对对对，真是这样，就是个人各风格吧，也许别的人是有他的方法，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可取的一个方式。 但是你北大毕业以后也并没有从事你学的专业。 确实没有，当时一心想画漫画，因为在学校的时候通过漫画社的一个 介绍，我在给一家报社一直在画连载，然后当时想的比较简单，觉得哎，这个能赚到收入，那我毕业是不是可以靠它来养活自己， 毕竟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对，而且在学校也做了两年时间吧，画了两年一年半的连载，然后那个连载当时还就出书了，在我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有出版社找到我说要出书，然后我那时候还觉得哎挺好的，挺兴奋的。 是挺好的呀，那所以你就有信心大学毕业以后就不从事跟自己专业相关的， 对对对， 也不用去特别的找工作，就想靠漫画， 来 就能养活自己。但是结果好像并不如意。 结果并不如人意。对，首先呢，就是我就觉得我当时一直和那些讨薪的民工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你知道吗？就是好些出版社吧，他们给稿费的这个周期太长，我得等好久，有的时候还得跟编辑搞搞关系，这个稿费才能拿到，然后而且还是非常少的。再一个呢，就是自己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没有给自己定好一个路子，就是我还没有确定好我到底要画什么，很多就是来料加工，那可能这样的话收益就会非常少。当时整个经济状况迫使我还是得要找一个就是稳定的工作先，然后一方面去了解自己，然后增进这个画技，再一方面嘛就在寻找机会，这样。 就是那一段还挺消沉的，状态不好， 对，挺艰难的吧。其实我特别怕被人说是啃老族嘛，其实 是不是已经被人说过了那会儿？ 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有没有这个词儿啊， 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对，大概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怎么跟家待着，对吧？不往外去，对，我 大家不能理解啊， 不能理解， 北大毕业的学生怎么能不好好找份工作呢？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我当时哎，有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当你不够有说服力的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嘛。虽然自己很坚持，但是整整大概十个月的时间，收入几乎为零，然后在那儿又要去投稿，又要去提升自己的画技啊、编故事的能力啊等等。其实这儿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画漫画对于故事的处理，我本来以为只要画画就行了，后来我才发现，当我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必须，实际上画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怎么去经营这个故事的节奏。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进入到就是去学习电影的，就是那些拍摄的理论基础，还有一些叙事学方面的内容，去自己学嘛，我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包括去深入的研究那些日本的漫画家，他们对于每一格的处理，翻译的最后一格的悬念的处理，对白框放哪的这些，其实都是有讲究的。但是在最开始其实没有这种意识，然后以为画画很简单，只要画就行了。到后来我意识到了，其实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可能就占二成吧，而且是个体力活。然后真正的动脑的那部分是在编故事和就是经营这个节奏上。可能最后面的这十几年，我其实都在这方面做努力吧。 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被逼无奈，发现 对。 光靠画画养活不了， 养活不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去找工作， 就去找工作了。 找的工作 一找就找到了，保险公司。 在保险公司，王浩经历了什么呢？这些经历给他以后的绘画生涯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王浩，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